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嗱就踏入2016年咧，就可以一句説話咧就形容曬啊，就死得人多啊。今年就真係名人都幾大劑啊，一數落去就Eagles 啊，嗰個 Grand Slay 啦、Grand Fly 啦、David Bowie 啦、Prince 啦咁樣嚇。咁跟住到下半年咧都陸續有嚟，咁啊最新呢位咧就係 Eric Albee， 呢位劇作家咧就佢嗰個勁嗰個犀利嘅地方咧就係佢連後生嗰時候或者佢大學中年嘅時候咧，佢嘅劇本已經成為我哋喺大學時候咧讀英國文學戲劇嗰一科入邊嘅必修嘅劇本之一。 佢咧就後過姚天奴了少少喎， 少少啦，都其實都叫好多噶啦，因為佢都係應該係二戰之後， 又後過 Tennessee Williams， Tennessee Williams 都後過，咁就佢咧就即係有人講佢真係集咗大成啊，真係 唔使咁多嘢噶啦，嗱，淨係一個經典作家。所以經典的意思就是你在大學入邊咧，如果你讀英文的戲劇嘅話咧，就除咗佢之外，就 Harry Pinter 啦，係嘛？咁就佢冇攞諾貝爾獎嘅，如果我記住， 冇攞到。姚千浩呢攞咗， 姚千浩呢同埋 Harry Pinter 都攞咗。咁就 Harry Pinter 嗰就九幾年攞嘅，成幾集我都提過啦，就佢臨死之前攞嘅。咁佢食即係去諾貝爾得獎嗰、那個。演說咧都唔能夠親自去，就要喺個鏡頭面前就大力鞭撻呢個伊拉克戰爭。 佢咧原來 Harry Pinter 咧就一般人係就稍稍為少知道，就係佢原來即係對呢個政治咧好關心，好關心。即係原來初初我睇佢啲戲咧，睇佢啲話， 冇呢個感覺， 即係講啲好瑣碎嘢啊，嗰啲講説話咁樣。 針鋒相對，針鋒相對， 即係金國亮寫電視劇本咧，嗰好多學佢寫電影技巧，即係寫對白技巧。咁初時我咧唔知道佢咧對呢個政治咁敏感。後嚟睇一個或者截睇一個節目啦，白俄羅斯劇團做，將佢全部戲嘅 精 華個部，即係淨係做政治部分咧，出錄出嚟做演一次。哇！我先嚇咗一跳，原來段段都係即係反極權啊咁樣。 咁至於 Eric Albee 咧，佢亦都不忘多樣啦。儘管佢冇攞諾貝爾獎，咁但係咧喺嗰個戲劇界入邊咧，佢幾個好幾個劇本咧都係成為我哋嚇喺學校入邊要深入研究嘅範本嚟嘅。 佢咧就最有名嘅部戲咧就 《烏薩菲特》， 烏薩菲特嘅專登烏夫，咁就拍咗電影。Richard Burton 同埋 伊麗莎白太太 做啊，嗰陣戲名就叫《名玉春宵》啊，《 名玉春宵》。 咁就其實咧就佢個劇本咧，即係佢舞台劇本咧，就唔係呢個電影戲名講啦咁樣，即係講嗰啲 冇啲咩嘅， 冇呢啲乜嘢啊，冇靈玉，冇春宵。佢又講咩咧？佢又講大學裏邊嘅教授之間咧。即係嗰啲 明爭暗鬥 嗰啲嘢，真係估唔到。咁就嗰個戲咧，就我前年咧喺澳門睇一個新加坡劇團演出過一次，即係都好 impress， 即係第一我未即係新加坡劇團演一個翻譯劇咧，就嚟澳門演，真係第一次。咁就而家新加坡劇團都有嚟香港演嘅，但係通常演嗰啲獨幕劇啊，咪係《The Bun Man Show》啊嗰啲，但係 真係簡單少少啊，製作方面。 咁就至於， 但係如果佢話 L. Albee 喺香港咧，其實都做好多好 又唔係多啦，好加關。我又好彩啊，睇過佢一部《動物園故事》，又睇過一部《山羊》，咁嗰兩部戲都要講下噶。咁樣山揼嘅山羊啦，真係估唔到 人同。羊 羔，羊羔真係講個咁嘅故仔，真係講咁嘅事，真係嚇咗一跳，真係點會咁樣嘅真係。但佢仲演過幾次即係不同版本演過，不同演員演過。 佢呢啲有大師嘅手筆啊， 估唔到啊，演得好好嘅，真係估唔到真係。咁就至於呢個動物園故事咧，就係又係即係獨幕劇啦。但係咧個故仔亦都好特別嘅，就係。讲一条流浪汉喺个公园度，咁啊无端白切聊咗另一个教授倾偈，聊聊下佢，即系聊到 出現啲問題咁樣，即係被遇到咗嗰啲耶穌降世咁犀利嘅啫，咁樣，即係真係係嗰啲劇本啦，真係即係唔係佢嗰啲寫唔到出嚟，真係一定係一個好特別嘅導演，即係編劇幫我寫咗咁嘅劇本出嚟。即係個流落漢喺公園度溜人傾偈，溜溜下咁講到啲咩大真人生道理出嚟，即係講到一個即係啲譬如啦咁即係咁偉大嘅一個劇本譬如真係啊。 好啦，咁呢位作家咧，咁我諗都係所謂喺現代劇入邊啦，經典嘅作家咧，佢都係殿軍嚟噶啦，即係到佢尾。到佢之後咧，其實嗰個劇本嘅功力咧，就唔係話唔好，而係咧就冇喺大學入邊咧成為一個即係泛民嘅選材啊。 佢咧就相對之下咧，就譬如喺華文世界裏邊咧，就佢名氣低過Eugene O'Neill同埋 Tennessee Williams。可能個劇本嘅題材問題。即係 Tennessee Williams 啲戲咧，又多人講啲。特別個名可能易讀啲嘅 ，Tennessee Williams 關事嘅，Tennessee Williams 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喺佢嗰個年代就相當之著名嘅劇作家嚟㗎啦嚇。咁你話佢哋嗰代人咁樣係咪代表話 Alan Alby 佢跟住落嚟咧就一定係比佢兩個差咧？我又唔敢講，因為即係好多時咧呢啲嘢咧係會隨住嗰個時代嘅品味而改變 嘅。因為咧Tennessee Williams 最近一個戲咯，好受歡迎，成日拍電影，成日改好多次，改嚟改去。就係、是、嗰個欲望號街車， 嗰、那個就好考演員啦、因為嗰個戲本身咧，其實就係一個所謂方法演技嘅經典啊，即係你做嗰套戲就好示範到咩叫 嗰個 咩叫方法 馬倫白人道， 馬倫白人道就一劇成名啦，佢、就係一做嗰個劇，但係聽講佢做嗰個劇做到癲咗。 佢都甩唔到身㗎啦， 係啊，因為做得太長啦，做得太長， 時間又好紅得好交關，咁就最近 Woody Allen 又將佢搞又轉咗一次啦，咁就阿 Kate Blanch 演嗰個戲演得好好啦，咁就Kate Blanch 而家好紅啊，就係因為 Woody Allen 演嘅幫佢導演嗰個戲。 不過我就咁講，我始終覺得咧，如果睇呢啲戲嗰個真正表現到嗰個戲劇嘅效果咧，就係、是、劇場會好過電影。係 啊，即係特別啊，要呢兩個戲咧不停咁樣演咧，咁樣咧嗰個聲你嘅聲名咧，同埋即係氣勢咧，一路傳落嚟。 但係好可惜咧，香港咧就而家就近年就唔興演呢啲經典劇啦。我都問過啲相關嘅人士嘅，佢話真係。即係希望都係支持本土創作啦，但其實兩者就應該冇乜矛盾。 冇矛盾，特別一樣嘢啦，因為而家新一代嘅導演咧，可能係對嗰啲即係 Eugene O'Neill 啊、Tennessee Williams 啊、Alan Alby 嘅劇本冇興趣，或者再 唔係諗唔到點樣去翻身、 翻身。 因為你譬如簡單，你話莎士比亞咁人人都做噶啦，你而家要做你 而家不同做啊，而家 你就要諗一啲新嘅。 而家你。龍人又去做，即係依份黑人又去做，印度人又去做，西藏人、新疆人又去做話劇，即係咩嗰個莎士比亞咧，任何人去做得嘅，真係，即係任何有即係任何地方民族都可以演莎士比亞嘅戲。 但係要改咯，佢唔可以唔可以照單全收嘅，你即係唔可以追求一樣嘢就話，四百年前喺呢個英國嘅環球劇場入邊做嗰個莎士比亞咁樣款嚟 㗎。而家做莎士比亞咧，就第一件事咧，大家睇一定要注意一樣嘢咧。而家莎士比亞咧就再唔係以前莎士比亞，而家莎士比亞就完全係講講粗口啊，講現代嘅生活語言。再不是念詩的，這個就是大家不要以為看了莎士比亞就以為就看新的莎士比亞，這個完全不是一回事。因為現在做莎士比亞做法就是好像我跟你說聊天一樣，這樣做莎士比亞嚴格來說就不是真的做莎士比亞，是做莎士比亞的故事，真的這個差很遠，真的 是啊。滿叔提到這裡，我也都想強調一下，就是我們都是比較保守的那個美學的價值觀，就譬如睇到呢啲 Alby 呢啲咧，或者 Tennessee Williams 啊，或者較早啲Eugene O'Neill 嗰啲咧，我哋都希望睇翻英文嘅， 即係話翻譯咁係作為一個輔助嚇，我哋唔想話啊純粹變咗就係一個好好鬼佬嘅好 exclusive 嘅一個戲劇嘅項目。但係咧，如果你話啊作為一個文學欣賞咧，我始終堅持就係你要睇原文。 嗯， 即係嗰個功力， 佢嗰個咧，佢個內心世界咧，佢英文，即係描寫翻當時係人嘅心理咧，就好啲。因為你一譯，特別將嗰啲五六十年代嘅故仔搬來而家今日做咧，你譯特別譯一譯咧，咁你又隔咗好多層。 唔係譯翻譯，我亦好多時覺得個功力都好難去追求嘅，因為。你話文學嘅翻譯咧，始終你要抌好多好多時間落去。 唔係，有陣時唔係你譯嘅時候咧，不單止譯嗰、那個説話意思，入埋時代氣氛啊，這個最難啊。因為你譯埋時代氣氛咧，你喺言語之間點可以將啲觀眾帶入嗰個美國嘅某一個地域？ 六十年代嘅南部，你 係啊？呢、這個真係你真係譯唔翻出嚟，因為你唔能用廣東話講到出嗰個五六十年代嘅南部氣氛出嚟噶嘛。你服裝又唔似，動作又唔似， 人嘅呢啲行為舉止都唔似啦。咁但係我有個舊同學啊，將我兼去做呢樣嘢嘅。咁啊，中英劇團都有個新劇目啊，呢排上嘅。咁即係睇下遲啲揾唔揾到佢上嚟講啦。咁咧就呢一筆我諗我都唔想講太長啦。個原因就係咧，始終係香港咧。真係睇英文劇目嘅朋友唔係叫真係咁多。咁另一個劇目咧，我就相信滿叔應該比較詳細啲嘅介紹啦，就係、是、胡雪岩。咁而家咧又去做啦。嗱，我首先要講講咧就胡雪岩嘅原著。胡雪岩嘅原著，大家我諗好多人都有睇過或者耳熟能詳嘅， 就係、是《羔羊》。羔羊，羔羊。 咁呢度我亦都趁機會講，因為我哋咁耐節目，我哋都冇講過《羔羊》啊嘛。咁我哋就要花少少時間去講啦。嗱，一樣我唔明咧，點解《羔羊》可以寫咁多書咧？ 嗱，呢個第一咧，呢啲佢聽嘅嘢聽得多， 啲典故多， 典故多，掌故多，聽嘢聽得多，咁啊一來佢可能係出身人喺啲， 你知唔知呢個簡橋英烈傳佢寫嘅？ 啊， 係嘛？ 佢寫嘢好快， 好快， 佢同埋佢即係 飲酒飲得咁快，飲酒飲得多， 佢應該即係。如果中有諾貝爾文學獎，即係嗰種級數應該頒過俾佢。不過佢當 中文就冇辦法啦， 冇辦法，因為佢當然佢的作品又唔能夠拎佢當係一個偉大文學去睇佢啦，因為佢未知咁樣，即係佢嘅級數應該同金庸嗰級數一樣咁樣，即係通。 喂，但我又覺得如果譬如睇呢個慈禧嗰個成個傳記，真係寫得幾好。 喂。佢最熟個清朝嗰啲歷史啦，係啊，咁令人聽得多，咁就好多嘢作咗出嚟。有樣嘢最重要講一講咧，就係中國文學裏邊啦，好少講啲有生意佬。 係 呢個真係文人啦，好少接觸生意佬。 胡雪岩啊， 高陽咧真係例外。 嗯， 冇乜個生意佬出嚟寫一個故仔。 我就有少少，真係當即係胡雪岩之前咧，其實睇過咧就胡適寫俾呢、這個一個歷史學家嘅一封書信嘅往來嘅。其實當其時咧，即係佢哋已經注意到呢個胡雪岩嗰、那個興起啊。我相信胡雪岩喺晚清其實是一個相當之著名嘅人，著名嘅人物嚟嘅。咁但係即係涉及到高陽嗰度咧，其實我仲要補多一句啦。就我睇慈禧嗰個傳記咧，佢寫呢個系列咧，我覺得其實仲好過歷史學家去睇。 嗯， 即係佢 睇得通透， 佢睇得通透。如果你譬如話你如果而家英文嘅鬼佬講清朝咁樣，涉及到慈禧同埋光緒咧，蘇花到依家冇一本嚴肅嘅學術著作，有傳記好多人寫，但係唔係即係一啲比較嚴謹嘅歷史學家寫。但係咧，如果你睇中文咧。遠比佢哋即係去睇段歷史咧，個深度仲會比較好啲。但係當中以最好，我個人覺得咧，其實係高陽。但係可惜佢又唔係歷史學家嚟喎。即係如果你教歷史，你冇理由叫你睇高陽啊？你睇高陽，你知道點解會咁樣啊？ 我哋早排講過李敖嘅 發源子 啊，即係講光緒皇帝 爭好遠，個功力爭好遠，功力爭好遠。 舉個算一段嚟講啊，但都係一個有趣嘅一個了解。 我覺得就咁樣，發源之係講李敖多過講呢個毛叔維新。如果你識睇嘅話，咁但係胡雪岩咧，我唔知阿高陽咧，佢嗰個做嗰個 research 點做法啦。但俾我感覺咧，就係真係透過一個人物，佢講到嗰個時代嘅轉變出嚟。 嗱，我先提出一樣嘢，先提一提先。就高陽嘅胡雪岩咧，就拍個電視劇啊。就香港劉松仁演啊胡雪岩啊，咁就都係少有一個戲，即係搬張銀幕啊，搬張熒幕。咁今次亦都難得。咁不過今次就唔係用高陽嘅故仔啊。 司徒慧心，自己 寫導演，仲係潘慧心重新再整過。咁潘慧心咧，以前做嗰、那個講，即係講個最後太監嗰個故仔，其實非常之好。 有講過啦，唔知咩龍袍，因為嗰陣時我哋訪問過香港話劇團嘅， 多次龍袍嘢啲喎， 多次龍袍嘢啲喎嚇。 咁潘慧心寫歷史劇係一流嚇，佢一來係。一來是戲劇專家，另外他又對那段歷史又有興趣，全力研究咁樣。終於佢今日作品今次又好正嘅，今次我都好期望睇到呢個胡雪岩，咁我好推薦大家。咁我喺手上嗰本書咧，呢本書係特別啲嘅，呢本書咧就用呢、這個即係而家好興嘅大學裏邊用呢啲案例啊。 即係當佢係一個商業嘅個案嚇、去睇， 即係啲 MBA 入邊點樣去？ 我始終對呢啲嘢我都有少少質疑。 咁呢啲嘢咧，其實冇嘢，即係其實案例啲嘢咧，咪教 MBA 啲老師咧、其實都揾嘢嚟教，揾嘢嚟做， 揾嘢講啊嘛， 即係揾個切入點嚟講啊嘛。咁你揾個切入點揾得好咧，你又興趣多啲。因為揾啲個案。其實今呢次入點咧，基本上啲任何 MBA 課程咧都 係佢收尾破產過去。 再講清楚一樣嘢就係嗰啲執行啲個案咧，其實道理已經喺曬度啦。不過啲嘢套入去，呢個 fit 入去， 佢 再落去。 佢之前有一個框架嘅，你就揾例子啦，揾個案啦，去作為一個。illustration 啦、啊、即係去示範。 譬如話、你做生意成功咧，你就可以 social 好叻，三教九流嘅識，咁你係人人都知嘅，你有冇撞落去咯？即係你知道，你識 又要疏財仗義係嘛？ 疏財仗義，咁你即係你有個定律，嗰個公式啱嘅啦，咁你 fit 入去，你話呢個人嗱胡雪岩咧就三教九流識曬啊， 佢又中意借錢俾人嘅，不過佢借錢俾人咧，啲人還嘅，我借錢俾人啲人還嘅， 即係咁樣，即係你即係呢啲書係咁嘅意思，即係讀冇乜嘢，不過自在啦。不過俾多個 angle 你睇下。 喂，但係我想問你一樣嘢，就係話咧，點解高陽寫胡雪岩嘅時候咧，一個咁長嘅篇幅，佢寫得咁趣味咁強咧？ 佢本身係個識講故仔嘅人啦。譬如話我睇嗰啲啲文章， 佢真係寫到咧，其實有少少話似我哋睇武俠小説咁。 係啊， 你可以一路睇又睇又睇，唔會攰 咯。所以嗰啲人寫書幾廿本咯。 係啊 係 啊， 就係咁成功原因咁咯，仲寫得好快咯。 寫得快。 啲人咧最中意最好係幫佢等佢食飯。哇！等於佢淨係不停咁講。 嗰陣時就嚟香港啦。我有個嗰陣時識個朋友話佢嗰陣時嚟香港嘛。是拎曬成箱書俾佢簽名啊！我就嗰陣時未中意睇高陽，咁但係即係如果我有咁機會，我都會做呢樣嘢。 係啊，值得咁做啊！即係呢啲好豪氣一個作家，即係 佢飲酒又有嗰種味道喺度啦，即 係一定飲酒啊，一定飲酒啊，中意食飯，中意講嘢，中意傾偈，所以啲人咧中意講嘢、中意傾偈人咧寫嘢咧。都流利， 暢快，夠快， 同埋咧，佢揾 angle 揾得到，揾得得意嘅，即係佢成日作。 我就睇過佢個傳記嘅，咁佢其中一個生活嘅特點就係咧，佢書不離手噶啦。咁佢話咧，如果譬如佢旅行咁樣咧，佢吩咐嗰啲秘書，嗱邊本書一定要擺喺邊度。我喺飛機嗰時，我就即係巡手，我就攞翻嗰本書喺嗰陣時睇曬佢咁樣。咁我諗另外一個可以同佢比較，我唔知有冇熟唔熟咧，就係日本嘅司馬遼太郎啊。亦都係睇書睇得好快，寫書亦都寫好多，都係同佢同一個路數嘅，就係、寫歷史小説，係咪啊？咁大家其實可以比較一下啦，就係、我覺得咧，始終咧高陽嘅作品咧，就係、我哋當今嘅一個好重要嘅寶藏嚟嘅 好寶藏， 特別係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呢 是 大家就即是现在一般人的推去金融推理推理推去得很多。 但係高陽應該係即係裝作嚟講係同級數， 同級數 應該睇高陽，因為高陽咧佢唔係寫嗰啲閒嘢啊嘛，佢直情係寫歷史故仔啊嘛。 同埋佢寫嘅歷史，佢有一定嘅 research 嘅水平咯。咁、但係咧據我記得咧，就高陽有一小部分嘅呢啲小說咧都譯過做英文嘅、就中大嗰個譯。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佢嗰個著作咁浩瀚，譯成英文嘅話咧，如果啲人鬼佬又睇得明嘅話咧，其實個效果相當之好嘅。嗱、舉一個例子啦，譬如《鹿鼎記》咁樣，如果英文話啲鬼佬睇到幾開心啊！真係，我識啲朋友真係睇曬，又係好快，又即係睇好好似睇部小説咁。我唔知佢點，我都唔明佢點解會明佢哋。咁高陽嗰個，我相信個難度就 易好多。 唔係，我覺得都係難嘅，因為後面涉及到啲比較中國嘅 歷史 嘅細節咧，又如果你冇注釋，其實都 係啊，係啊，嚇、啊！如果太過多注釋嘅，又影響讀， 影響個讀嗰個趣味性嚇。咁、今次咧，我如果我冇記錯，其實呢個劇本都係由中影劇團去演出嘅嘛。 唔係，香港話劇團。 香港話係香港話劇團嚇。咁就你對嗰個劇嗰個期望係點樣咧？ 好高啊，因為潘慧森個劇本做得好 啦，做 到啊！咁佢同阿司徒慧卓，即係司徒 慧卓 係啦，佢合作過嗰、那個即係龍袍， 都是《龍袍夜的禍》。 龍袍夜的禍，所以佢第二次合作咧，應該 更加順暢， 更加順暢。 咁話劇咧，其實如果即係多啲翻譯呢啲，我哋自己喺 唔係多啲搬演啊， 搬演啊，我都講錯翻譯，即係能夠喺入邊改編咧，都好多趣味性嘅， 係咪 嚇？咁所以話除咗胡雪岩之外咧，我覺得高陽嘅好多作品咧都好適合咧改編成為即係戲劇， 因為而家大家對明清歷史有興趣啊嘛。 唔係，你冇咁講。主要呢個風氣是大陸即係引起的咁、香港咧就其實就幾飄忽下嘅， 因為電視劇不停咁演咧，演得多啊，自然對興趣啦 嚇。咁、但係個最重要嘅原因就因為入邊咧嗰個dramatic interest 嗰個戲劇嘅元素相當之多 啊，政治鬥爭啊， 所謂拜占庭式嘅呢啲宮廷嘅鬥爭啊。咁老實講啊，其實而家中國喺而家都上演緊啦， 係啊，不停上演 ， 香港上演緊，香港嘅即係你嗰個唔關我事，嗰個話唔關你事啊，有咩唔關你？最好係 唔係我就一定關我事嘅，所有事，所有呢個台嘅事一定關我事嘅。咁但係即係嗰個戲劇嘅效果咧，始終係中國嘅政治咧就。即係相當之濃厚啊！咁 國際關係咯。 高雄佢嗰個好處地方咧就係 高陽 佢能夠咧，即係喺呢個入邊咧，佢揾到一啲好精彩嘅戲劇嘅元素，去好詳盡地好合嗰個時代嘅風格入邊講。 阿潘慧森話佢今次寫呢、這個胡雪岩咧就。講嗰個戲係殺人不見血啊嘛，呢啲人與人之間嘅鬥爭仲勁啊！呢啲真係啊，即係啲做生意啊咁樣。 咁做生意從來都係一個好 有牽涉到政治背景啊， 政治背景，因為即係佢嗰個年代咧做生意咧。就要不免咧同呢啲官場或者政治嘅鬥爭入邊咧牽涉其中，咁好多時就睇你企有冇企錯位咯。咁即係你又好聰明嘅，譬如而家咁樣啊，無論中國或者香港，你嗰個政治嘅鬥爭 係啊， 咁嚟到做生意咁啊，舉個例啊，某地產商咁，佢一企錯位， 企錯位係啊， 撲街咯，真係啊， 企錯位啊， 企錯位撲街啊嘛，係嘛？ 所以清算 阿滿叔頭先講嗰個咧就係話。作為一個 MBA 嘅商業個案咧，固然佢有可取之處啦。但係作為一個政治閱讀嗰個商業商人同政客之間嘅關係咧，這個又係一絕嚟喎。 MBA 其實冇乜嘢，揾案例啫嘛，揾案例啫嘛，揾啲案例嚟講啊，揾 casework 去研究啊，咁揾個插入點，最緊要揾個 entry point 即係你有 切入點 就揾緊話，咁譬如話你將來教書咪教橫州嘅歷史，橫州故事， 橫州工業啊， 橫州工業係咪？橫州工業另一樣嘢嚟㗎。 我知，我梗係知啦，因為你唔好當我 打籃球啊，橫州工業，籃球 係啊係啊。咁我就覺得咧，譬如呢啲經典入邊咧，我都視呢個高陽嘅作品為經典啦，就。 找到很多人生的道理、所以大家就不妨呢就給一些心機去鑽研。 特別現在你香港說 不讀歷史嘛，更加要多歷史故事，你不讀歷史好，但歷史故事你知 道。有個人已經說嘛，中史教得那麼悶不如不要教了、 教歷史、教歷史故事、 教故事，即是這些比較文學或者戲劇的方式去講，是吧、 譬如有些故事我這種講的，順便講講故事啊！我其實以前又做過蔣介石的故事嘅， 係、 做過呢、這個做宋詞三姊妹嘅宋詞家庭，講下蔣介石嗰度講得幾好。佢同阿宋美齡嘅夫妻關係咧好好好，因為一般人咧，而家一般人咧對呢個蔣介石係完全負面嘅嘛。但係嗰個話劇唔係嘅。佢講下宋美齡咧，好中意個老公啊！個老公嗱呢樣嘢，一樣嘢要知道。蔣介石又冇讀過書喎，軍人好粗魯喎。喂，佢娶個老婆， 係相即係 巴閉得不得了啊！大佬，而家咧覺得咧，矜貴個女人，喂，最美國 Ivy 最精英嘅女校 Wesley 啊，真係。喂，今日都 仲係 精英嘅女校。 佢能夠喺美國國會嚇即係 演說， 係咁你 咁啊！你1930幾年竟然咁嘅女人娶個咁嘅女人做老婆，喂，嗰、那個一個粗老粗喎。 咁一定有佢自己嘅原因。 一定有一個原因。 咁啊，有個講法我唔知都啱唔啱啦，就係宋氏三姊妹啊嘛。家姐就愛錢啊嘛！ 啊，呢個係呢個簡略嘅講法，一個愛權，一個愛國， 呢個嗱，呢個可能係宣傳嚟嘅，呢個係我哋係抱極懷疑， 但係梗係唔啱啦，咁啊咁簡單啦，你淨係講呢樣嘢，就係個話劇係個修女寫嘅陳。寫嗰個話劇，寫到嗰個夫妻關係。 以前應該係啦，我冇記唔到個名啦，就是、香港話劇團嗰、那個係嘛嚇嚇， 寫個夫妻關係嗰度。嗰度已經得知道咧，蔣介石唔係咁嘅人，佢、一個虔誠教徒，真 的。但係呢個要即係作一個歷史嘅公正嘅評判咧，始終都係一件難事嚟嘅、尤其是到而家仲係大家仲處於一個即係政治鬥爭嘅局面係嘛？咁不免就要剔曬，要即係大家要站邊，要揀位。 我最近咧就另一個人，我又再提一提，我亦都噏過一次，就係盧勤齋，T.C. Lau，佢就係、將中國股東在法國巴黎賣股東，賣中國股東賣就係全世界，而家全世界苗絲人 都有 佢啲嘢。咁啊，中國共產黨就定性佢係漢奸。咁嗰其實呢個人咧就係將嗰啲中國文物咧放入最好嘅歸宿，最入最好嘅歸宿。咁嗰個人又係冇讀過書嘅喎，就係跟住 你千祈唔好以嗰個學校讀書作為一個基準，因為學校讀書未必訓練到呢個叻人出嚟。 叻人真係叻人。佢咧就滿口英文法文，竟然可以將中國股東賣曬全世界，呢真係 一件奇蹟， 奇蹟嚟嘅真係。呢、個人真係叻到咁交關，喂，佢溝好多女嘅喎。 呢樣嘢慢慢講啦，呢樣慢慢講啦。呢啲嘢就睇你自己本身嘅。 我就係希望咧，就將來就李安有機會拍呢個人 電影。你見到佢咪同佢講 先。我有機會見到，我就會推薦佢啲小説。甚至其他導演我都推薦。 我遲啲同阿李安傾傾啊 ，OK， 我哋下一節翻嚟就講音樂。